男人爱漂亮，不值得不值得就迷上你。我说你潇洒，你说我漂亮，谈恋爱说情话的甜言蜜语。现代人条件好，爱情更能抓到老，谈到终生大事就要烦恼。有爱情还要面包，有房子还要珠宝，潇洒漂亮怎能吃得饱。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，潇洒漂亮怎吃得饱。潇洒，男人爱漂亮，不注意糊涂地就迷上你。我说你潇洒，你说我漂亮，结了婚就从来不再提起。现代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烦恼，神奇神秘不容你看到。有老婆还要风骚，有美丽还要胖浪，潇洒漂亮有时不可靠。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，潇洒漂亮怎能可靠。现代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烦恼，神奇神秘不容你看到。有老婆还要风骚，有美丽还要胖浪，潇洒漂亮有时不可靠。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，潇洒漂亮怎能可靠。秋天啊，摇得我脚在思念的风儿上，光阴一个人多待得起，整片歌声情诗把你怎了吧，十分的树梢每个是对他倒影的